能够以你儿女的身份啊，我们能够同心合意来到主你的面前，愿我们所献上的敬拜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悦纳。我们也感谢主，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拣选我们，你拯救我们，并且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差派我们，让我们能够出去为你结果子。我们也感谢主，你带领很多新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现在刚刚有很多新的同学来到 Madison 这个地方，他开始他们在这里的这个学业，愿你保守他们的脚步，也让他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今天他们有机会来到教会里面听到福音，乃是你在向他们招手，愿你透过你的话语你自己来光照我们，也透过你的话语你再一次来激励我们。我们把下的时间交在主你的手中，我们求主你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有温柔的心来接纳你接受领受你自己的话语。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个现在一个新的学年就要开始了，那每一年暑假结束的时候，这个有上千的学生来到 Madison 来开始他们在这里这个学业。我的自己的女儿这个昨天去参加开业仪式 convocation， 我问她call center 那里，我问她多少人去，她说好几千个人去。那来到这里很多的新生里面，包括都是从国内来的，那对他们很多人来讲可能是第一次出国。那也有一些人暑假办来这里是因为他们在他们读书的地方结束了他们的学业，然后来这边开始一个新的这个工作。我们人生道路上面，我们常常从这里搬到这里，我们从一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也可能是为了工作，也可能是为了这个求学。那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会付上这样子的代价面临一个新的环境，很多时候我们这样做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我们在追逐我们自己的这个美梦，我们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祝福，或者过着一个更蒙福的一个生活。那可是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找到我们所要追求的这种幸福，还是我们遇见了一些新的问题，我们从来没有遇见过的，或者根本没有想象过的。可能我们在追求我们自己理想的道路上面，我们遇见了很多挫折 frustration。 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两段圣经里面，那有一群人在一个地方，他们在那里建了一座城，造了一座塔，那他们大家一起在那里一同来共同的努力，为了一个共同的这个目标。那他们的计划很大，他们的意向很广，那可是最后他们失败了。他们希望得到自己的祝福，追求自己的祝福，可是最后他们没有办法完成他们开始的这个工作。这是巴别塔事件里面记载的。那另外一段圣经我们刚才读的是一个记载关于一个人叫亚伯兰的一个人。那这个人上帝寻找他，那上帝给他应许说上帝要祝福他，那不但如此上帝要使用他成为别人的这个祝福。那如果我们读其余的圣经的话，我们就发现这个亚伯兰在这个圣经里面称呼他是我们信心之父，信心之父。今天我们全世界的基督徒，我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神家里面的儿女，是因为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的这个延伸，上帝对亚伯拉罕应许的这个延伸。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可能大部分是汉族的人，我们讲的是普通话。那为什么？因为上帝当初跟亚伯拉罕应许的时候说，世界上的每一个民族都要因为你的缘故得到这个上帝的这个祝福。那这两段圣经里面就记载了两种不同的人生。那第一种人生是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追求的这种人生，也是大部分今天全世界大部分的这个人他们所追求的这个人生。那这种人生的特色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一种追求靠着自己的努力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的这样一种人生。那结果是很多时候他们遇见的困难是什么？是挫折。那最后呢，是给别人造成很多痛苦。那第二种人生不是的， 第二种人士是上帝，被上帝寻找到，被上帝得着。那上帝赐给我们不可抗拒的恩典。那第一种人生是追求自己人生的意义，追求自己人生的这个目标。那第二种人生，亚伯拉罕的这个人生，是上帝给你有赋予你有一个新的使命，要你带领走新的道路。那这个人生的结果是成为别人的这个祝福。那我们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缘故，所以我们今天只看第一段圣经，我们看这个巴比塔事件这一段圣经。下一次我讲到的时候，我们就看第二种人生，是亚伯拉罕的这种人生。那我们现在一看呢，创世纪十一章的这个一到九节，这个巴比塔的这个事件。创世纪，这里这段圣经里面记载了这个巴比塔事件。那圣经告诉我们说，那时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居住在一个地方，而且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这个语言，只有一种语言。第一节到第二节说，那时全世界只有一种语言，大家说同样的话语。他们向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发现一块平原，就住在那里。那这一群人，他们居住在示拿地一块平原那里。那他们共同的理想是什么？那他们在一起，他们要达到的这个目标，人生里面要达到目标是什么？那他们要建一座城，然后建一座塔。那这个塔，高的一个程度，说塔顶要通天呢。那你看第三节开始说，他们彼此说，来呀，我们做砖，把砖烧透吧。他们就把砖当作石头，又把石头当作灰泥。他们又说，来，我们要建造一座城，造一座塔，塔顶要通天。哇，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理想。这个亚洲这个台湾有一个很高的一个楼啊，叫这个台北101，对不对？那个楼挺高的，可是还没有到通天的这么高。那这些人他们要建了这个塔要通天的，哇，这个是比这个吉隆坡的那个 Twin Tower 更高，比台北101那个塔更高。好，所以那他们建这一座塔的这个目的是什么？第四节下半节就讲，他说我们要为自己立名，免得分散在全地上。他们要为自己立名，免得分身在全地上。那这一种人生呢，就是大部分的在世界上人过的这种人生。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也是过的这种人生。这个他们的理想是什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这种人生的目的就是要达到这个个人的这个梦想啊 ，reach 他的 personal dream。那这个建巴比塔的这一些人呢，他们在一起是合一的。他们有共同的这个意向，他们有共同的意向，那他们有共同的这个理想，他们要为自己立名啊。那什么叫做为自己立名？就是说他们要为了自己的成就，让别人知道他们有多伟大。那当然这个当时的这个社会，他们要建这个塔。那今天我们已经不建塔了。今天是我们在 Cell 杂志上发表了多少篇文章，在 Nature 杂志上面，我们发表了多少文章啊？或者是在学校里面，我们有没有做一个 Chair Professor 啊？或者是甚至说拿到诺贝尔奖等等，这个都是不同的方法来为自己立名。我想建巴比塔的这些人，他们认为自己很有这个能力，他们有能力去修理地球的，他们肯定相信人定胜天的。他们希望别人知道他们这一辈子没有白活。为什么？因为他们成就了很伟大的一件事情。那今天我们堕落的人跟这些建巴比塔的人，我们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我们在追求我们自己人生的这个理想。那所以那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的一个问题，说我们今天在世界上，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在建造什么？我们在建造什么？我们为什么建造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当中，我们仔细去思考一下，可能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啊，或者我们的父母亲，在我的 case 的话是我的父母亲，他们来到美国的目的是什么？啊， 寻求一个新的理想，追求这个 American Dream， 这个美国梦。他们希望他们给他们的孩子带来更好的这个未来。所以很多人来到美国的话，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五指登科。第一个是什么？帽子，戴方帽子，然后拿到博士学位。那再下去的车子 ，OK， 妻子，房子，那当然最后很重要的儿子，一定要有后。那这个当然，这个绿卡跟这个公民的话，这个就不在话下了。所以我们人生在世的目的是不是追求这些东西呢？那你不要说大人，今天一个小孩子，一个中学生，他们已经在开始见到巴别塔。你问这个中学生的话，高中生，他们知道，如果我要进到这个大学，我的 SAT 要考多少，我的 GPA 要有多少，我的 ACT 要考多少，我还要在学校里面有很多这个 leadership 这种领导的这种活动，还有很多课外的这个活动等等，那还要去哪里，还要去外面社区里面做 volunteer 社区服务的工作等等。所以他们在那边从小已经开始学习怎么样来 build 他们的这个履历表 resume， 以至于他到了12年级的时候去申请的时候，希望能够被这个大学录取。所以这个是我们从小我们就学习怎么样来建造巴别塔，我们自己的巴别塔。那今天人活在世界上，难道不应该有理想吗？建造自己的巴别塔的这个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当这些人在建造巴别塔的时候，他们在与上帝的旨意来抵抗。他们在与上帝的这个主权在抗衡，为什么呢？因为巴别塔事件发生在圣经里面，你看到是在挪亚洪水以后。那洪水退了以后，上帝就命令这个剩下的这些挪亚一家的人，要他们生养众多，充满大地。创世纪第9章第1节，上帝吩咐他们说：“你们要繁殖增多，充满大地。”那这个不是一个新的命令，不是的，这是一开始上帝给人的这个命令。一开始在创世纪第1章28节，神给人的命令就是要繁殖增多，充满这地，征服它。那如果你看圣经的话，你就注意到上帝给人这个使命以后从来没有收回过。好，所以那为什么上帝要人去繁殖增多，充满这个地呢？因为上帝在预备他的国的来到，他的国的这个领导。当神的国领导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大地，好像海水覆盖海洋一般。那以赛亚书11章里面这样子记载的。所以上帝为了在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甚至只有亚当夏娃的时候，神一开始就在预备他的国度的这个领导。那今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要去承受马太福音这个25章里面讲的，我们要去承受那创世以来给你们预备的这个神的这个国。所以神预备他这个自己的国的领导，还要人去繁殖增多，充满这地。那结果住在巴别塔的这些人，他不是要充满全这地，他们要聚集在一个地方。换句话说，他们 refuse to go， 他们拒绝去去。上帝要他们遍满全地，他们要聚集在一个地方。他们说他们说来，我们要为自己立名，免得分散在全地上。所以当他们自己决定说我们要免得分散在全地上的时候，他们在直接跟上帝给他们的这个使命直接的这个抗拒。那这是第一个这个他们的问题，抵挡上帝的这个旨意。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他们心里面的这个骄傲。第4节下半节说，来，我们要建造一座城，造一座塔，塔顶要通天，为自己立名。那什么叫做塔顶要通天呢？就是这个塔要高到上帝所在的这个地方，这个叫做塔顶要通天。他们要跟上帝平起平坐。所以这个是人这个堕落时候，我们看到人这个罪性的本身的一开始是什么？就是人里面的这个骄傲。骄傲就是看我们自己过于上帝所看的， 看我们注意过于上帝在宇宙里面给我们人的这个定位。那亚当当初一犯罪吃果子的时候，他为什么要吃这个果子？因为他要像神一样能知善恶，他在这个知识道德的层次，希望跟上帝平起平坐，像神一样能知善恶。所以这个是没有守本分，这个是骄傲的一种罪。那今天罪不只是说我们一种行为上的一种这种不好的行为，这个圣经里讲的这个罪，就是我们在上帝以外独立于上帝，来给自己建造一个 identity。 那这些人要透过他们所造的这个塔来证明他们是多伟大，都有这个能力为自己立名。所以今天当我们来到美国追求我们的美国梦，那追求我们自己理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我们根本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过着自我为中心的这个生活，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一个荣耀上帝的生活，这个本身呢，就是在犯罪。因为当初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让我们过得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来为上帝的荣耀而活。圣经里面一开始讲，人是神按他的形象所创造的。那上帝按他的形象创造人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我们跟其他的宇宙里面其他的这个动物不一样，其他的活物不一样。今天人可以跟上帝之间有来往，有 fellowship。当初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面，他们是活在神的面光之中，他们跟上帝之间是有天天的都有能有办法有这个来往的。那今天上帝不只是创造人，让人跟他之间能够有这样子的来往，并且人在宇宙里面，在万有里面的定位是什么？就是他里面有上帝的形象，那上帝委派他来管理其他的万有，在管理的过程当中，他们要彰显神的荣耀，而且他们这个管理是要对上帝交账的 ，accountable to God， 对上帝交账的。那堕落，人犯罪的结果是什么？人犯罪的这个结果，今天人就是追求一个独立于上帝的一种生活。人堕落的结果是人活在世界上，追求自己的理想，达到自己的目标，好像上帝不存在一样。所以罗马书第一章21节，说我们不尊他为神，也不感谢他。罗马书第一章25节说，他们用虚谎取代了神的真理，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却不敬拜侍奉造物的主。今天我们在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敬奉造物的主的时候，圣经里称这一种 lifestyle， 这一种人生的这个方式啊，这个说圣经说称之这个东西是罪。对，罪不只是说我犯了淫乱的罪，我去撒了谎，或者是等等这个东西，而是你整个人生的这个活的目的、意义、目标，这一种 lifestyle 这个东西本身是独立于上帝的。那圣经说这个就是活在罪里面的这样子的这种生活。那见到巴别塔这些人，他们在追求自己的这种梦、这种理想，他们所遇见的困难是什么？第五节到第九节，耶和华下来要看看世人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同是一个民族，有一样的语言，他们一开始就做这个事，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一切就没有可以阻挡他们的。来，我们下去，在那里混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听不懂对方的话。”哇，他们遇见施工的过程当中遇见了一个小小的挫折。那为什么圣经这个第五节说耶和华下来要看看世人所造的城和塔？上帝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他不需要下来。上帝来讲没有上来跟下来之间的这种差别。OK， 因为上跟下是指空间，上帝是在空间以外的这个神，空间是他所造的，所以上帝是无所不知的，无所不在的。上帝没有这个必要，他需要下来看看世人所造的这个城跟塔。好，那我们读到这里可能有些问题了。那另外一个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圣经里面讲说，看了他们是同一个民族，有一样的语言，他们一开始就做这个事，以后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没有可以阻挡他们，没有可以拦阻他们的了。这也是个问题。OK。这些人真正的是这么伟大，这么有能力吗？ 我们看到这里就开始有一点迷茫。其实这个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啊，这里有这个摩西在这里用的这个笔法是一个 figure of speech， 那这个是一个比喻性的言语。那这个具体的是什么哪一种类型的比喻性的言语呢？是讽刺，是 irony， 是 irony， 讽刺。那上帝要下来看看这些人在做什么，倒好像是什么。上帝再下来看看这些人在干什么 ，OK？ 上帝弯下腰来，今天好像就是那个我在家的后院 ，OK？ 有这个小老鼠，可能是田鼠 ，field mice 在钻洞，所以我常常看看他们在钻有没有跑到我地基里面去。所以我家里附近，我有时候看到这个小老鼠跑来跑去，我知道那个 sidewalk 旁边有一些洞在那个地方，他们那里钻进去的，啊，所以上帝。量力下来要看看他们所做的这些什么事情，这是一个讽刺，看看这些人他们在做一个多伟大的一件事情。那然后呢，然后圣经说看到他们是同一个民族，有一样的语言，他们一开始做这个事，以后他们所做的要做的一切就没有可以拦阻他们的。那这些人是不是这个力量这么大，是不可抗拒的呢？不是啊，我们为什么因为你下一节的圣经你看到稍微上帝只改变了一点点他们之间的语言，结果他们这个施工计划就停下来了。所以这些人并不是这个他们想象的这么成功，他们修地球的这个计划其实做了一半就停下来了。好，那他们要为自己的立民造一座塔，塔顶要通天，结果上帝破坏他们的这个计划。那上帝为什么要破坏他们的计划？上帝为什么要破坏他们的计划？因为当时全世界的人都聚集在一个地方，全世界的人不但聚集在一个地方，并且一起在参与一件事情，而且这一件事情是直接抵挡上帝的这个主权，违反上帝的诫命。那如果上帝基于他的公义要惩罚这些人的结果是什么？就是全人类就被毁掉了。那福音怎么办？神的救赎计划怎么办？神的救赎史怎么办？神的国怎么办？所以上帝就破坏他们的这个语言，破坏语的结果是什么？混乱他们的语言的结果就是他们结果分散在全地，然后他们不能够在一起集体犯罪。所以这个是上帝的这个恩典的这个表现。上帝给这个挪亚应许，那么洪水完了以后就应许将来不会有全面性的这种对人类全面性的这个毁灭。如果上帝没有混乱他们的语言，这些人继续犯罪下去，上帝一审判的话，那整个人类就全部就没有了，那我们救赎计划就在那边就停下来。好，所以这个上帝当你混乱全人的语言，然后又把他们分散在全地上，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上帝完成还是要按照他自己的心意成就了这件事情。上帝要人遍满全地，生养众多，遍满全地，然后要治理这个地 ，overcome。那结果是第八节，于是耶和华把他们从那里分散到全地上，他们就停止所建造的城，因此那城的名就叫巴别，因为耶和华在那里混乱了全地所有人的语言，又从那里把他们分散在全地上。巴别塔这些人，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后果是这人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有不同的这个语言，这个语言带来很多不同的后果。今天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就是因为有不同的语言所带来的这个后果。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追求我们自己的这个理想，我们遇见的挫折，我们遇见的困难。我父母亲那一代是。可能是台湾初期的来过美国留学的那一群人，我父亲是1967年来美国的，他一些同班同学是60年代初来到美国的。那些人他们来美国的时候，他们怎么来的？他们讲，他说我坐船坐了2个多礼拜来的。他们那时候出国是买船票，不是买飞机票，因为飞机票太贵，买不起的，所以他们是坐了这个货轮，然后来美国上岸。然后来美国来给他们的孩子能够带来一个更好的这个未来，那结果 现在带来的是什么？啊，全世界现在经济不景气，这个 Great Recession 从哪里开始的？从这个 Wall Street 美国华尔街开始的。Wall Street 的 investment banker 所做的这些事情，导致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泡沫的破碎，然后再下去的话，这个 derivative stock 等等这些东西，造成全世界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影响。那美国从一个很强盛的一个国家呢，现在变成欠债欠的最多的其中一个国家。那过去20多年来，那个美国政府一直是花的钱是多过于他们的这个税收，以至于现在美国的这个国债，这个 national debt， 今天早上我去 check 了一下，这个网上很容易 check， 现在美国的 national debt 是15.9兆。OK， 15.9个 trillion dollars， 15.9 trillion dollars。好，那美国现在人口多少呢？是314个 million， 314个 million。那除下来的结果，每一个人摊下来的债是多少呢？是50900块，50900。所以今天一个孩子生下来的话，他头上马上已经有50000多块钱的这个债在他头上。如果他是美国公民的话。那当然现在美国公民不是每一个人都付税，那如果你把真正的 taxpayer、okay, 付税的这些人把他摊这个国债的话，那摊是多少呢？如果你 W-2 里面被扣了税的话，那你现在摊的是多少？摊的是14万 $140,000， 一个人14万。 okay, 这个是美国的这个国债。我在想我父亲1967年来移民美国的时候，有没有想到这个是他给他孩子所带来的这个更好的未来。我们人生在追求自己的梦，在见到自己的他，在为自己立命。那见到巴别塔的这些人，他们要追求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立命。那他们所带来的是什么？他们所遇见的是什么？就是他们的 frustration， 他们遇见挫折。那今天我们人走自己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发现的是人生不如意的事情是十之八九。那可是今天这种人是大部分的人是过的这样子这种人生，按照自己的心意，追求自己的荣耀，建造自己的国度 empire。那很多时候所遇见的困难是没有办法完成他们所当初想要成就的，或者遇见很多问题是他们当初所没有想过的。那不但如此，并且他们是给其他的人带来很多的困扰，很多的问题。这个上帝耶和华混乱人的语言，所以今天我们有不同的这个语言。那今天你来美国，你在一个新的地方，你上课听不懂教授在里面讲的是什么东西，或者抱怨他给你读的东西太多，根本没有时间去读那些书，或者你因为你读书的时候，因为这个英文不是你的母语，所以你读起来很痛苦。那今天为什么你会有这种痛苦啊？因为巴别塔这些人践踏的这个结果。所以今天你这个你来到美国，张眼不识字，出门没有车，你张眼不识字，你遇见这个问题是什么？这是巴别塔出来的这个结果。今天你来到美国，你跟你的孩子有沟通上的问题，有文化上的隔阂，你没有办法理解他生长的环境，他没有办法理解你生长的环境。这种隔阂是怎么来的？文化的隔阂，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语言上的隔阂。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语言，因为它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与文化之间所带来的隔阂从哪里开始？从巴别塔这里开始。所以今天不论是我们跟在美国长大的第二代，我们之间有代沟也好，或者是你跟美国人，或者是你的指导教授，或者是你上课的那个老师等等，你听不懂他的话，写 paper 写作业的时候写得很痛苦，然后文法上又被他扣分，岂有此理。这是因为巴别塔这些人践踏所带来的这个后果。所以这种人生是不但没有得到自己想要追求的这个祝福，并且是给人带来很多的这个后果，不好的这个后果。那下一次我们要看亚伯拉罕的这个人生。 亚伯拉罕的人生是一个蒙福的这个人生。那亚伯拉罕的祝福不是他自己去追求来的，亚伯拉罕的祝福是上帝给他的，上帝也没有问他要不要，上帝就跟他讲我要祝福你，我觉得要祝福你。巴贝塔这些人他们要给自己立名，靠着他们自己的成就。那亚伯拉罕没有说我要给自己立名，我要做多国之父，我要改我的名字从亚伯拉罕改成亚伯拉罕，没有。可是上帝却说我要使你的名为大。亚伯拉罕没有要荣耀自己，可是上帝却使他成为多国之父。上帝给他，上帝寻找他，上帝给他不可以抗拒的祝福，上帝使他的名为大，上帝让他过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并且上帝有一天要祝福世界上所有的人，因为亚伯拉罕的这个缘故，因为上帝给他的这样子的这个应许。那上帝给他一个新的人生，新的方向，新的生存的目的跟这个意义，那带来一个新的这个结果。那结果是今天上次每一个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到今天还没有完全实现，因为上帝给他的应许是世界上每一个民族，每一个民族都要有人因为亚伯拉罕的缘故能到祝福。那具体怎么样透过祝福，这个透过他的子孙里面，透过耶稣基督他的后裔，肉身的角度他的后裔，来让这个福临到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就到这里为止。我们看到这个转到巴贝塔的这些人，这种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人生。下一次我们继续看亚伯拉罕的这个人生，看到上帝怎么样来改变这个人，从人群当中呼召他，然后带他走一个蒙福的道路。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在我们建造我们自己巴贝塔的过程当中，你介入我们的生命，你打破了我们的计划，你给我们一个新的名，你给我们一个新的使命，你给我们新的人生，你给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的这种祝福。你在耶稣基督里面所给我们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心里也未曾想过的。天父，为了这一切，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主你继续在我们身上你来做感动的工作，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我们能够过得不一样的这样子的生活，明白你自己的心意。天父，我们也把我们当中我们的很多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他们以前可能从来没有去过教会，没有听过道，愿你自己继续来做吸引的工作，让他们来到主你的家里面，听到你自己的道，能够明白福音，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带领他们来到教会里不同的福音聚会里面，让他们能够有系统的来明白福音。我们把他们交托在主你的手中，也知道若不是你自己的吸引，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来到你的爱子的面前。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